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各负责地区事务副相和局长分别在11号和12号会见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和各国际组织代表，并进行了交谈。交谈时，我方介绍了我国军民遵照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朝鲜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精神，以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推动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斗争。我方通报了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关于全体同胞联合力量打开自主统一康庄大道的方针，以及我国政府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国家和平与安全，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为扩大并发展同维护自主性的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和实现真正的国际正义而做出努力等对外政策立场。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和各国际组织代表表示，感谢朝方通报，祝愿朝鲜人民在落实新年贺词精神的斗争中取得成就，并表示有意发展同朝鲜的关系。双方就发展双边关系的途径坦诚地交换了意见。